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唔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Hello， 好，最后一节今晚请到吴教授上嚟啊，咁啊讲下咧喺近平七年，再睇下我哋张 graph， 近平七年即系2019年，而家中美以及中美有关嘅形勢是怎樣，包括香港在內，其實就萬語千言都要問吳教授的。不過有一件事在節目第一節的時候提到，中美文化上是有差異，okay？ 就其實文化上美國方面呢，他呢，就最近有一位姐姐叫做 Kieran Skinner， 他呢就國務院有一個 policy planning，我估是辦公室的部門的主管來的，他提到呢，中國的確是一個呢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來的，他們呢現在呢就說想提升，就是想而已，okay？ 就這個跟中國的關係去到叫 Letter X，Letter X X 階段個關係，咩為之 X 階段呢？原來喺1947年嘅時候咧，當時正值美蘇冷戰，美國咧有位哥哥咧，叫做 George Kennan 啊 ，George Kennan， 你哋可以查一下咧，就寫咗個報告，認為咧係點樣美國應該點樣應付蘇聯共產大帝國嘅。咁嗰個報告咧，佢就冇簽到名，但係咧個個個人都歸功他寫的，那個報告叫 Letter X。 那說這個現在 Skinner 就說呢，中國是一個很不同的地方，那呢他們，其實以前呢，那個Cannon 認為呢，就算蘇聯是怎樣共產都好呢，蘇聯和我們的衝突呢是家庭裡面的衝突，是我們西方家庭的衝突，因為馬克思那套呢其實都是西方的共產主義呢，都是西方哲學裡面一個流派，都是我們 Christianity 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但現在中共呢就已經是完全不同，它不是 Christianity 的一部分，它迫害宗教，迫害很多很多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人士，現在根據這個 Skinner 說，現在中國呢是第一次美國面對一個很大的強權，okay？ 第二大經濟體嘛，而它不是一個白人的國家，首次說我們首次面對一個強權不是一個白人的國家，從前蘇聯都是自己人。好了，這些這樣的說法呢當然是非常之有益，非常之有益，非常之，咁佢冇話白人唔好，話位唔好，但我哋首次面對一個可以同我哋挑戰到我哋嘅非白人國家。咁美國有呢啲 sentiment， 你又點睇咧？ 呢個咧其實我哋再容易明白啲講咧，就係叫做兩種不同嘅文明啦。咁嗱，兩種不同嘅文明帶入出嚟咧，即係你唔係話水溝油或者咧火加冰咁樣。即係唔係去到咁樣，但係咧，你要互相尊重咯。咁啊，佢爭在咧未曾去到咧，好似阿小波樹話，另外一種文明係叫邪惡文明。 啊，邪惡逐心 係啦，佢未人講呢一句啫，係嘛？但係佢問題，佢字裏行間，佢即係表現到咧，即係話啊，佢好唔耐煩。對呢種文明，咁呢個咧，佢係認亦都配合咗嗱，佢係一個咧research 嘅部門。好啦。咁佢如果有咁嘅見地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側面地去支持啊嗰，那個Hudson 嗰個 Institute 講啊，俾阿彭斯講佢哋如數家珍數佢同中國共產黨 在二戰後怎樣支持他們，四九年之後怎樣支持他們呢，來到現在這七十年，是不是？好了，那彭斯就已經說犯了錯了，那這個呢，那個理論去襯托他呢，就是說是咯，彭斯說的東西呢，就是呢，因為有兩種的不同文明，那我們會明白非基督文明那些人是怎樣想的呢，而這個非基督文明他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他還要滅絕所有的宗教，是零宗教的，那希望呢他們裡面生活的人呢只是信共產黨的，所以呢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趨勢來的，如果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就當然是冷戰了，冷戰的先決條件就是一定是你中美貿易談不攏，因為大家呢互不往還，當然他另外的方法好像北韓那樣的，他可以禁運他的，但我想他不會的，他到現在這個方法呢，就是說我不跟你做生意咯，不跟你做生意就很大鑊的，因為你一不通商，人民不交往，即是去回大倒退，我們中國唯有一個方法啦，現在就是原來呢你想呢隔硬撥拔苗助長，希望呢振興中華做一個呢轟轟烈烈的大帝，實際上呢你都未有實力，那你為什麼會這樣想呢，就是因為你錯了咯，你是判斷錯，因為自己能力問題呢，現在就是講這件事了，那就最終起碼得出一件事，就是你判斷能力弱，即是你後面的班底的人跟你分析所有世界大勢，你都要有個判斷能力的嘛，即是等於我們現在今天跟觀眾分享這麼多東西，這些是代立我和湛哥的意見，這個湛哥的意見和我的意見， 我聽你說 的，我們的意見是一派之言而已，這一派之言呢最後你都要有的獨立判斷，信多少的嘛， 是 吧，那你最後阿澤就是呢在這裡呢暴露了他的弱點出來，你一個人要日理萬機，萬機到怎樣呢，你直頭是更辛苦過呢當年韋小寶裡面的跟韋小寶一起長大的那個康熙乾隆，是吧，那你說如果你這樣下去，你怎麼可以，你不是越來越像雍正，是吧， 什麼都要 油盡燈枯， 我估計我真的估計老閘呢就一定忙過胡錦濤和江澤民，他真的什麼都， 這個必然的， 什麼都要管， 因為呢他是先天性有缺陷嘛，先天性的缺陷就是他經常都害怕另外一個總理先生呢是先天性是他的敵對的嘛，所以一起步呢七年前即是近平第一年第二年他就 近平元年 就已經部署呢怎樣成立安全委員會了，是吧，然後呢將整個國務院呢那十八個部委呢架空了，然後再抽壯丁，抽他自己的人壯丁加入那些委員會，不同的委員會，你由經濟 個個都他車啊， 金融委員會又是你，打仗的委員會又是你， 國家安全 不是，選美的委員會都是你 啊，那就很不得閒 喎，那你哪裡得閒啫，是吧，咁所以咧， 怪得精神咁差啦。 跟住咧，後邊啲人咧又唔敢嘈你喎，但係樣樣都 plan 住你批，plan 住你批。咁你話死唔死啊？咁突然之間咧，見到咧短期間有啲嘢咧跡象好似厭你非凡啫，咁你又去搞亂咗個檔攤，係嘛？咁跟住呢啲咧，仲有個恐懼症咧，就係因為你曾經俾人殺過十幾次啊嘛。咁你咧個精力梗係處處咧都係咧保護自己條生命噶。那你還有什麼精力可以真真正正去解決問題呢？ 還有，即是做領袖的呢，自己呢不一定要很有料的。所謂領導才能呢，是包括知人善任。你找到幾件，真的綁得住你，說真心話，當然也都就得你的人呢，有才干的就已經掂㗎啦。歷代明君呢就不是等於他真的叻曬，是因為知人善任，好像唐太宗咁樣。 唔係，你唔使自己做嘢叻啊，你最要揀出叻啊嘛。 係啦，揀出叻就明顯咧，佢可能係被誤導，misinform、misled，即係下邊啲友仔。他沒理由不知道的，中國官場裏面在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年放羊留學生 幾百萬，不是一百萬那麼多，幾百萬當中起碼有一半是變成海歸派，歸者就回到大陸做事的，那沒有理由不會將西方的好東西，喂，鬼佬不是這麼做事的，中國有些東西是不可以這樣行的， 因為呢，因為這些海歸派呢，最後都是一樣東西，我所有的料，所有的 knowledge， 所有的 skill set 都要換錢， okay。 即是如果你不磅水呢，我就不給你，因為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基督文明，所以呢，人活著呢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在過去呢40年改革開放呢，你看到整個中國的 大細孖市場全部都是向錢行，所以連海歸派都是，喂，我投資了這麼多錢出去外國讀書，拿了這些東西回來，你要的話呢，你來用我，用我就給錢，完全不是呢，是呢有一套東西呢，就是說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用中共術語，即是不是真正愛國咯， 啊， 一句講曬， 唔係，但係佢哋唔使愛國㗎。 日講愛國，點解仲咁多人唔愛國？ 唔使愛國，佢哋愛黨得㗎啦。 咁個黨都唔愛啦，而家咁樣講。 唔係佢會話愛黨，但係咧話啊嘛，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香港嘅建制派，你睇邊個係會愛國愛黨嘅？行動上咧，佢所有嘅行動都係咧敗壞我哋國家個制度，敗壞香港嘅制度，禮還節曲。咁呢啲叫愛國咩？呢啲係你愛你自己嗰個小圈子嘅權力啫嘛，係咪？即真正愛國嘅人唔使講嘅，因為你天生出嚟就愛國，即係等於人哋話你錫唔錫阿媽咁啫嘛。 個個都話錫㗎啦。 唔使話嘅，根本呢啲係必然。 係。 係咪？唔使講出嚟嘅。但係咧，到母親節我哋就要講啦。因為咧，等媽媽親耳聽到係開心啊嘛。咁但係咧個心咧係每一日都錫。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最愛媽咪，同愛國一樣啫嘛，唔使講嘅。我哋一定天生就係要愛國嘅。 但係咁啊，即係現今政權，無論大陸或者香港，中意你掛在口唇邊啊，中意日日噏啊，你舉止五星旗都唔夠啊，仲要操埋解放軍個操法 啫。咁呢啲咧就係咧主子冇自信心咯。當主子冇自信心嘅時候咧，佢就唯有咧喺個形式上咧，希望啲人咧行夜街吹口哨咯，等佢自己覺得咧啊，好似好多人支持我咁啊咁。其實你啲冇自信心，你睇下人哋阿 Trump 嗰啲自信心係咩？我使乜問你？你咁樣做我就即刻加你。我諗使乜理你高唔高興？係咪？呢啲係叫自信心 啦。我聽咗先，你咁樣做我加你，我以為係夥計，咁我加你人工啊？唔係。你咁樣做，我加你關税， 係啦， 係咪先？ 冇錯。 好啦，講埋一樣嘢，就美國民主黨啊，佢嗰個民主黨就同共和黨嘅共識，佢就話咧，力量係戰勝中國嘅唯一途徑。 冇錯。 即係習近平咧，我頭先話佢可能聽唔到真正嘅聲音，佢仲可能有啲嘢係唔即係唔係好順，就係、是、對抗中國咧，即係唔。對抗中國已經是美國兩黨共識，呢樣嘢佢可能唔信，咁啊，所以有啲嘢又搏一搏啦，拜登啊，搏一搏拜登，如果真係上台，佢可能咧，你啲好可以同你傾咧，你唔會對我咁強。嗱，咁啊，今日最新消息咧就係話咧，阿特朗普咧就警告中國唔停，要停止作弊，唔好再玩嘢嚇，大佬偷我啲嘢嚇。咁咧，佢就話咧，特朗普總統咧星期三咧，即係美國時間星期三，譴責中國破壞咗原來已經談妥嘅協議，更加誓言咧中國咧會為此而付上代價。咁咧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咧，佢就話咧，我哋唔會同如果再係咁樣揾我哋著數。OK， 你作弊嘅話咧，我哋唔會同中國做生意。佢把口會講，同埋講得好大聲。而家係佛羅里達州嘛，咁佢就話咧，如果咧你加中國關税咧，就美國咧每年可以收多1000億美金。1000億美金。嗱，但係咁咧，特朗普咧就講咗 one side story 啫。咁咧。其實咧，美國加關税咧，嗰個對佢個通脹係有影響嘅。咁唔係淨係我入口1000億就你係打20% 啊，即係入口譬如100蚊咁啊，你打我25%，即係25蚊咧。美國計法咧， 原來咧就係咧逐層逐層咁樣加上去，即係話我入口價可能100蚊，我喺零售價可能係400蚊咁啊，係400蚊個25%。 嗯。 即係呢個要請教你，我睇啲書啊，睇下大前研一嘅書就係咁講嘅，所以對美國係有影響嘅。不過咧喺美國咧，亦有啲人咧，其實個 sentiment 咧就話其實好想砌冧中國， 嗯， 所以聽阿特朗普喺度氹。 佢唔係美國人想砌冧個中國，而係我哋咧向中國嘅其他competitor， 嗯， 即使係緬甸、越南、 嗯、 斯里蘭加、印度。印尼這些呢可以呢代替我們工作，即是代替了 manufacturing in China 那些呢、就很喜歡 Trump 了，因為你越加的時候呢，你那些國民那些公司呢就會來找我多一 點、 而我們香港那些廠家呢，香港的老闆呢就呢過去呢十個月呢已經呢搬了三分一嘅單咧，去咗佢哋其他呢啲地方嘅廠， 即係越南啊、孟加拉啊。 咁佢有時間俾佢部署啊嘛，因為過去十個月。咁所以咧，你就算而家停嘅嗰啲咧，你已經少咗三分一嘅嗰個我哋叫 capacity 喺大陸，去生產嘅啦。咁自然我哋大陸未嚟緊嘅經濟，你可以睇到噶啦。少咗三分一 capacity 喺度生產，咁你即係三分一嘅工人咪冇嘢做咯。係嘛？或者你要咧減低你嗰個 capacity， 你即係話以前 full engine 嘅，而家咧只係開三分二咯。就算咧傾得掂嗰個談判結果，短期都係咁。跟住咧長期係持續噶嘛，即係搬咗出去嗰啲三分一嗰啲咧，既然去咗越南，既然去咗緬甸，我咪愛嚟咧做另外一個 plan B 咯。我唔會翻翻嚟噶啦，係嘛？ 唔係，如果大嘅，如果大間嘅，嗱，根據即係一般嘅計算方法啦。你有 65% 的生產在某國呢，那個即是你整個配件有 65% 在某國生產，你就當某國的產品。OK， 那如果你是大廠家的，那就將 65% 搬到越南咯， 是啊， 剩下 35%， 即是約三分一留在中國咯，中國就少了三分一的 capacity，即是生產能力，換句話嚟講咧，即係得翻三分一嘅工人受僱咯。如果最簡單個計算方法咯，係 啊， 咁變咗咧係好傷嘅，好傷嘅。嗱，講下仲傷一樣嘢咧，即係你我睇過你嘅文章就話咧，香港嗰個現在港元啊，係非常之危，即係個緊缺嘅原因就話咧，香港自貿易戰開始咧，港元嘅儲備即係喺銀行嘅存款係唔見咗三分二嘅走咗嘅嚇。呢個情況係點嘅咧？ 唔係一人寫一封信問阿陳德霖咯。 但要公布嘅喎，依啲啊。 唔係啊，公布佢而家咧嗱， 即 係問一個問題啫嘛。 唔係儲備係存款啊。 大家寫一封信點樣去問咧？就係、是、譬如我係一個。做正常生意的中石油公司，我呢有1000億人民幣在香港，我呢去幫襯工商銀行，我是他客戶，我想換1000億人民幣的港紙，那你 ICBC 是不是換給我？ 是啊， 換了，那 我中石油拿著這些港紙之後呢，我一個明天呢我就走去呢再打電話給你，幫我換了美金。 是 好啦，咁你咧又攞翻你自己啲港紙咧， 係 嘛？但係你要俾美金我喎，咁俾你啲美金喺邊度攞？你咪攞咗啲港紙咧，去庫房，去金管局換翻啲美金咯，係嘛？好啦，咁但係前日嗰個1000億人民幣你去咗邊啊？理論上咧，以往咧，即係咧所有嗰個人民幣交換咧，就要去翻深圳同埋上海嗰個調節中心。咁你咪俾翻1000億人民幣，深圳或者咩，佢咧會俾翻啲美金你咯。咁咪補充翻香港俾咗我嘅美金咯。咁我咧嗰啲中海油嗰啲美金咧，原來因為咧 head office 話要匯去瑞典，咁啊幫佢換咗瑞典走咗咯。係嘛？咁但係咧喺深圳同上海咧，咪攞翻呢啲1000億等值嘅美金落嚟咯。但係而家咧佢多咗條橋，就係、是、咧。當你拿1000億人民幣上去 換美金的時候， 他給了一張票據你。 OK。 那張票據就是 I own you 1000億人民幣，三個月票據，每一期是收3厘息。 你借唔借 ICBC？ 話我想要美金喎，我都話俾票據你啦，俾三釐息你賺啦，賺唔賺啦？你係邊個？我係中國人民銀行喺深圳嘅調節中心。係啊，我咁要咯咁。咁即係香港少咗咩？ 少咗千億咯。 少咗呢1000億，匯咗去瑞典咯。 係。 我攞翻嚟嘅係咩啊？1000億人民幣嘅票據。就是上面深圳的中國人民銀行給我的 了。 現在的錢就這樣少了。 那 少到什麼時候呢？明天又再拿多1000億人民幣下來都可以，又再去換。那是不是換一下換一下呢？你就少了。所以呢，有人寫封信問陳登林是不是這樣操作，我不知道，因為呢，我現在是一個退休人士，我覺得我懂得是這樣去是這樣玩，那慢慢點一下點一下點完你 了。 那他會在哪裡出來呢？就是當錢離開的時候，銀行之間呢會因為熱錢走了呢，就在那個流動結餘那裡會越來越少了。 是的，好像你今天的文章所說， 那那些流動結餘越來越少呢，就是呢因為這樣呢是吐出來了，沒有僥倖。那這個壓力是什麼呢？當這些壓力越來越少，即是說你是走了什麼呢？熱錢。但這些熱錢走得的話，就一定是用美元走的。那我們是不是很害怕我們自己呢？50年來，我們這一代，我們爸爸那一代，辛苦在60年代開始起步的經濟，穩穩穩穩儲下來這些錢，除了給高鐵，給珠海大橋，比嚟緊咧嗰個我哋嘅第三跑道，又再咧未來10年再俾人圈多啲咧大嶼山填海計劃之外，仲要防埋呢個咧短期咧呢一年呢一兩年，因為咧中美貿易戰，好多人好多 party 需要美金去應付，咁我哋咪好大鑊。 喂，咁呢啲大鑊同送中條例有冇關係？ 送中條例呢，如果你細心去分析它，即是它一出它要拉些什麼人呢？ 它說有名有姓300個嘛。 不是拉那些呢，就是捲了些錢走，離開了中國大陸那些人，那些錢它放在哪裡呢？放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或者已經將它變成是物業的了，那變成石頭的了。那你說如果它 一要什麼一通過的時候，他即刻咧係咪可以即刻一個水蛇春咁長嘅單俾你，俾你特區首長？嗱，而家俾你過目啦，有曬證據啊，逐個睇啦你。嗱，你咩都冇做啊，呢兩日48小時，淨係幫我跟呢個 list 啊咁。快啲簽咗，然後俾法院。法院咧淨係睇 prima facie 嗰啲證據之後咧，就唔該落 order 啊。咁我咧所有嘅特種部隊已經喺邊防嗰度候命噶啦，預備去接呢啲人噶啦。咁你哋咧叫阿鄧繼塵，叫阿鄧繼塵咧，同埋阿嗰個而家個一哥準備調動1萬個紀律部隊咧去分處一個24小時內拉曬呢300個人先。咪即刻咁咯。跟住下一陣就係咧。我任意妄為咯，我中意邊個話邊個喺國內有任何涉嫌有咩罪犯犯罪嘅，你都可以叫佢翻嚟咯。 其實嗰啲罪名係可以捏造出嚟嘅啫，所謂犯唔犯罪，佢係唔係你有冇犯罪，係佢話你有冇罪。 咁佢啱啱顛倒噶嘛，因為我哋香港咧行普通法咧，係就係咧。涉嫌犯罪的人呢是不需要去證明自己清白的嘛，是你呢檢控那邊告訴我呢我是不清白的嘛，我是有犯罪的嘛，但是大陸是調轉的嘛，大陸是調轉的，就是你被拘捕的人去證明你自己清白啦，即是我一charge你或者我一拘捕你呢，你就是犯了這個罪的了，然後你告訴我你不是咯。那你一調轉的時候你不是很大火，因為呢你想話都冇機會俾你話，你睇我哋嗰啲維權律師有邊一個可以咧幫自己嗰啲人話佢冇事嘅，咁自己都 維維克權都唔見咗。 誒維克權失蹤幾年。 咁、你話你可唔可以俾呢啲法例咧通過咧？係嘛？即係根本兩格地方都係唔同。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你即係只有咧違背良心嘅政府，先至會咧對住個燈大燈光咁樣講嘢嘅啫，係嘛？ 咁林鄭今朝早話。我哋做咗鴕鳥22年啦，其實我哋面對啊，你班友講緊廢話就係話我哋當年咧刻意咧唔將啲疑犯咧係交翻俾佢大陸，你哋喺度講緊廢話。 係啊，全世界得佢咁聰明啊！過去22年咧，至到咧人哋過去咧今日嘅繁榮啊，你諗下以前幾多聰明人建立嘅？嗰啲聰明人咧個個都蠢過佢。 又話要堵塞漏洞。OK。其實就係製造漏洞，將香港本來呢個安全地帶 ，OK， 變成咗咧係一個有風險嘅地方。 冇錯， 係啊，就 阿周哥你講得啱啦， 俾藉口美國佬咧就介入香港事務，或者全世界介入香港事務。咁林鄭咧就自稱咧嚇，加埋咧呢個李家超等人自稱 Dutch boy， 咩叫 Dutch boy 咧？荷蘭男孩咧就。即係故事咁講，荷蘭喺水平線之下噶嘛，全部用啲 dam dam dam 用啲水壩圍住保護國家啊嘛。話説咧，有一次個水壩有個窿裂咗，有個荷蘭小孩子 Dutch boy 咁啊，見到冇人嚟啊，係救佢自己用隻手指係插住咗個窿頂住呢個堵塞流動。林鄭就當咗自己係 Dutch boy。其實就相反，係佢自己鑿開個水壩個窿，就將香港呢個安全地帶呢個避險嘅地方 haven 變成都係 H 叫做 hell， 人人自危。咁中共點解要咁做咧？嗱，而家坊間講話林鄭 initiate 出嚟噶嘛，嗱，我就唔係好信話林鄭 initiate 出嚟話要搞個呢個逃犯法嘅，因為咁重要嘅嘢一。定是中共批准的。 你说林鄭的位高还是劉鶴的位高？ 当然是劉鶴的位高了。 劉鶴的位高，劉鶴都不敢拿主意。 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不是说林鄭是好人，但是可能他有閒談傾過，最后拍板一定是最高最高层拍板的。 閒什么談？他得閒得滯咩？你估？你估他这么聪明，他会拿事上身？他当然不会的嘛。但是呢他是没办法，他是要去執行而已。但是執行了出来，那你不是死死地是说打好这份工作咯。好像当年 曾蔭權。 是啊，但是你又要说认叻啊，又什么數之以理啊，这些什么天職啊，这些是什么我们要去堵塞的，你说那么多东西做什么，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執行者啦。既然你是執行者，那啊看到細色不对，开始咪放些料出来说。誒、唔關中央事喎，係呢個人咧，可能自己咧自把自為啫喎，咁開始割離咯， 係 開始割離。第日咧，佢最重要一樣嘅，幫中資機構做嘢，只係得一樣嘅啫。領導叫你做乜做乜，但係咧，領導如果咧叫錯你做咧，你做咗之後咧，你快啲自己咧暗春，自己消失。但係咧，如果你做得啱嘅時候咧，你都要咧搣埋，因為咧功勞唔係你。 是奴才就是这样的 啦， 都是上主英明，皇上英明。但是这样 我一直都不明白，老闸没有理由蠢得这么紧要。香港如果真的这个漏洞，你要给这个漏洞，就算所谓你上次提到说可能是这些这样的中共权贵当中不少是贪官，就有10万亿美元的资产， 不是最少呢，最少啊，同佢计过，最少呢六七年咧走咗50000亿以外， 系啦，五万亿美元， 系啦。 咁但系香港嘅价值点止？就算系去到100000亿美元，香港嘅价值系超过咗100000亿美元啦。 哦，咁呢个喺皇帝嚟讲，呢啲根本唔使计嘅，因为大地黄土啊嘛。 不是 大地盡是黃土， 你日日講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不是硬崩崩一樣嘢。你有硬的位置，亦都有軟的位置，有俾你轉彎，所謂走盞的地方， 人家隔離俄羅斯普京就是沒有這個香港，就是沒有了香港。 但你要知道呢，皇上看呢，在他眼中呢只是得可能1000个家族而已， 嗯， 他不是看我們有13億人，他也不是看我們700万人的福祉，因為你的福祉是 nothing， 但是他是有權鬥要贏。 哇，那就代價太大了，權鬥太大了。 當然是 at the expense of 人民的，如果你的國家是這樣的制度。 現在不是講人民，是對中共政權來講，你香港是重要的。 你用不用跟他擔心？因為呢，你當你坐在他的位置你就明白了。如果我13億人可以呢不吃東西都可以，即是我只是養9000万人而已，我搞定那9000万人就可以了，這個權力會 很平穩的。咁喺9000万裏邊，佢咪揀咯？我唔會揀咧，你嗰啲咧最有錢嗰1000万人嘅。咁剩翻個8000万人，一人一票嘅話咧，喺9000万黨員裏邊，一人一票嘅話，佢一定贏嘅。 嗯。 所以佢揀咗窮人嗰邊咯，係咪啊？即係我係佢嗱，9000万黨員有一人一票去選代表噶嘛？我如果係要一人一票選代表，我一定揀嗰啲咧，而家未得益嗰啲人，喺個黨裏邊未得益嘅人就係我嘅 fans 啦，咁。 嗯， 佢而家就咁樣揀啫嘛，所以叫你啊，佢吹咗雞噶啦， 嗯， 叫你緊跟佢去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但係佢唔係叫你嗰13億人咧，佢係叫嗰8000万未曾發達、未曾享受過物質嘅黨員啊， 嗯， 緊跟佢條路線啊，去捱窮啊，然後咧自力更生，懟冧咧而家發咗達嗰1000万黨員啊，佢係權鬥係咁樣噶嘛， 即係咁啦。即係煽動群眾，黨員嘅群眾去鬥呢個，但係咁樣咧， 你有冇得食？你其他13億人有冇得食？食多食少？你驚你冇得食咩？唔會餓死你嘅。佢話而家呢個社會，即係唔同我哋咧大躍進啊、大饑荒個1961、1962年咁樣嘅，所以佢唔會擔心呢啲嘢，因為你冇得食好啲嘅黃豆啫嘛，你咪食差啲嘅豆咯，都有蛋白質㗎。 嗯， 係嘛？即係佢會咁樣諗嘅嘛。佢唔係好似我哋咧諗到咧，即係話我哋應該咧喺個國家嚟講點樣去同人哋妥協，點樣去同人哋談判，大家咧先至可以咧，大家落到台，大家都攞到嘢翻嚟向國民交代。 唔係佢成日掛喺口唇邊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啊嘛，成日 佢啲人類命運共同體，即係話我透過條一帶一路綁住大家。 係。 咁咧，即係我富有，你又富有，我窮你又窮，佢嘅諗法係咁啫嘛，但係信佢嗰個傻嘅、 啊。美國政府發表咗條短片啊，話叫大家唔好墮入一帶一路嗰個債務陷阱。 嗯。 But anyway， 我就好奇怪 ，OK？ 嗯。 嗱啲人話習近平讀書少，我覺得唔 關讀書多少㗎， 係知人善任嘅善任嘅問題，知人善任問題。我係好奇怪，你 諗下我哋香港嘅上一代。嗯，有幾多人咧喺戰亂嘅時候走落嚟之後有讀過書㗎？ 啊，好少咯！ 你咪睇下李嘉誠先生啊，佢讀書多唔多啊？但係你做人啊，處事唔係要你話讀書多定少㗎嘛，係你個人個心術， 嗯， 你個人點諗嘢，你個人點樣待人接物，你個人點樣去處事，呢啲咧係唔係淨係計你讀書多定少嘅？ 嗯， 係嘛？係你一路。一個 lifetime 嚟講，你一路 develop 一路去學噶嘛啲嘢， 累積嘅智慧。 冇錯，係啊。 社會大學啊，咁講嗱，我唔係好諗得通噶，因為咧香港嘅重要性咧唔係淨係錢啊。你中共有啲乜嘢又出又入咧，唔方便做嘅大陸做咧係可以靠香港嘅，唔好話人民福祉依、這個我佢都未必去計咗。你有啲乜嘢，包括國家安全或者金融，係要透過香港，譬如啲離岸公司咧，嗱、 嗯、 做得可做不可講嘅嘢喺香港發生啊嘛。 嗯、 你而家你封到咁死咧，大家冇癮嘅啫喎。而家係真係大家冇癮嘅喎。 阿湛哥，呢個係咧你同埋好多香港人咧 正常嘅諗法啦。 唔係，係一個咧，即係我哋係想香港好啊嘅諗法啊、嗯。但係咧。他的局呢，香港只是一個很細微的一隻棋，即是他要犧牲就隨時犧牲，因為呢他知道呢香港隨時呢，他如果他那個大局能夠找到呢，要犧牲什麼那些細局呢，什麼都犧牲。 哇，那就狼過老母。 哇， 老母 那你逼死他嘛，老母有沒有叫自己做皇帝？老母從來都沒有叫過自己是永續，是你叫我萬歲萬歲毛主席而已嘛。 佢中意人哋叫萬壽無疆，佢冇反對過啊！ 冇反對唔等於我叫你叫噶嘛？ 咁啊， 佢冇叫你叫啊，係、你哋啲人揸住個紅布仔咁叫啫嘛。但係咧，而家呢個係叫你叫喎，因為咧佢要定於一尊啊嘛。 叫到你叫就真係冇真心交咯。 唔係啊，即使咧叫到你叫咧，就連啲奴才啊，都唔自發性去咁樣擦你鞋。咁你要教埋啲奴才，你要咧點樣嚟擦我鞋？就係我只係想聽呢個定於一尊嗰種嗰種説話啫，咁叫做咧嗱奴才奴才，我中意咧聽定於一尊嘅説話，你講啦，你服侍我啦，咁樣咯。 哦，咁咪出咗呢個阿林鄭話，即係最仰慕嗰個就係習近平咯。林鄭咪做埋奴才咯，實唔使講。喂，以前 咁佢冇得揀。 以前啊，咩江澤民同埋胡錦濤年代，唔期望特首講啲咁嘅嘢嘅喎。 唔係，佢冇得揀啦。 即係冇叫嘅喎，使乜咁樣去擦啊江澤民鞋啊？ 因為人哋真正 擦啊胡錦濤鞋啊。 因為阿江曾都唔會侵埋佢玩。 哦 ，OK。 咁佢一定要企喺江曾嘅對家嘅啦。 係 係嘛？咁啊，企喺對家，咁你而家係空降落嚟嘅嘛？ 係。 你由自細同我喺井崗山識嘅咩？唔係嘅嘛。你係突然之間因為咧，我唔俾阿 CY 做，咁啊揾咗你上嚟，好啊，咁你見我啦，咁見嚟見我啊嘛，你做我只妹妹嚇。做完我妹妹咧，就幫我玩鞋啊！我做乜嘅時候，你就做乜咯咁。 好啦，結束之前，今晚結束之前嗱，多謝各位支持啊！你繼續踴躍捐款、踴躍留言，同埋將我哋節目咧係 share 出去。OK， 嗱，有一樣嘢我問你，你認為呢個送中條例或者修訂逃犯條例會唔會通過？ 會。 你嘅 ground 係乜嘢？你而家民怨沸騰喎，而家香港民怨沸騰。 如將佢同佢嘅職位同佢捆綁咗噶啦。 OK。 啊，佢仲咧捆綁十個阿葉劉淑儀當年廿三條。係嘛？咁你養你咁多日，佢到時咧，而家你覺得好似咧兩派喺度對完咁，你估佢會縮啊？佢一定唔會縮。一縮咧，佢話你班友雞蛋對我高牆，係嘛？我咧就用高牆去擋住阿侵嗰啲導彈。咁但係我高牆可以擋到佢導彈喎，但係你雞蛋一定攻破唔到我高牆。我先要你啲雞蛋散咗先。然後我輸俾阿侵咧，另外一件事。嗱，佢嘅諗法係咁樣嘅。咁所以咧，佢一定咧會咧掃平你會過嘅。但係我哋香港人唔好因為咁樣而灰心，就算有萬分之一個機會，我哋要出嚟表態咯。因為點解咧？真正有利益的外國人咧，真正會受傷害的人都出咗聲啦。最大的發聲就是美國商會，係吧？話咗俾你聽，美國特別嗰個委員會已經咧表埋態啦。 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 係啊，嗰個係 power 嚟嘅，係有 power， 因為真正咧打中你咧，我哋香港嗰、那個 可以左右國策，左右美國 嘅， 你認為會通過？ 會。 OK， 咁啊，唔知啊，因為喺2003年時候咧，廿三條係通過唔到嘅。嗱，今日咧我睇咧就係、美國開聲啦，就係香港即係啲有錢佬開聲啦。有錢佬未必個個開聲，不過背後咧就條氣好唔順。你比我更加清楚嘅咧呢啲。咁仲有大陸權貴啊，香港權貴條氣更加唔順。咁喺咁嘅局面咧，係比2003年更加嚴重。 咁啊點啊？ 啊！真係會點咧？其實係未知之數。你問我，我話我聽係未知之數。OK， 我唔會輸啊！話佢聽，佢點樣逼你班建制派立法會一定要投贊成票 啊？ 未背後仲有好多嘢左右。我 OK。咁 你係咪睇琴日咧？琴日醫委會嗰個結果咪知咯？ 恐嚇嘛嚇，恐嚇啊！夾硬要投票。 係啊，你呢個已經係話咗俾你聽啊！咁細嘅醫委會，你都會有咁樣嘅程序， 都控制到。 咁而家佢更加咧做大莊添啦，喺立法會係咪？咁你話佢唔通過，咁養你咁多年，養你嗰班建制咁多年，阿爺講嗰啲使乜理你啫？我諗 而家班建制提出嚟嗰啲 alternatives 咧，另類解決方法咧，全部咧就係荒誕嘅。 佢哋話。 荒誕般實行不到的， 是啊，他們說， 是啊，全部搞到呢，其實最後呢，那班提出來的那些alternative人呢，很多個我相信覺得，最好你就不要通過，我現在提出來這個 方案啊嘛，根本實行唔到嘅，即係解決唔到，最好你唔好通過。OK。 但係我講你聽啊，嗰啲有識之士全部都係專業人士，全部都係咧從事法律或者咧法律有關嘅工作者，係嘛？但係咧呢件事唔係法律啊嘛，呢件事係政治啊嘛。咁你咧冇辦法用法律嘅條文或者真正嘅合理嘅方案去解釋佢個裏邊喺度諗緊乜嘢啦？ 我意思唔係咁，佢哋呢啲法律學者啦嚇、提出嚟即係喺香港審啊之類嗰啲，全部提出嚟咧，其實係行唔通嘅。 係啊， 全部行唔通嘅。佢哋咁提啲行唔通嘅嘢出嚟咧，就間接話俾香港市民聽，根本就行唔通的。 係啊，你哋即係只有咧 唔好通過。其實我提出嚟，我真係想你個肥牛通過，不過用我個版本。其實我個版本係一樣行唔通嘅啫。咁同埋有啲人咧講一啲完全荒誕説話咧，我睇我懷疑我心底可能真係咁樣諗嘢咧，就話佢講越講咧，越你班香港人越嚟越反感。佢故意咁令你反感。反感咧，最後尾咧係有一個機會令到嗰個送中條例係唔通過嘅。我有善良的目標啊，因為有些人咧估唔到佢這樣講嘢喎。OK， 我唯一解釋就話佢唔係冇見識，咁佢拆到咁勁去講咧，其實係想製造反感。即係我即係吳寧德嗱，你係好人嚟啊！如果有人我要唱衰你，我寫到咧冇人信嘅。 不用寫，你 hack 咗我個手提電話，然後放曬俾我嗰幾千個 contacts 話。整張裸體照就得噶啦， 係唔係capital 整咗佢 即刻 cap hack 咗我輸咗啦， 冇人信，你講到冇人信， 係啊，我佔中嗰陣時咪俾人咁樣咯， 係啦， 俾人 cap 咗個電話，然後噗一聲係我啲同學即係啲大學四十幾年嘅同學話翻我聽啫嘛， 哦，真係咁樣， 我話收到你啲裸體照喎， 哦， 同啲女嗰啲裸體啲女嗰啲裸體照喎，喺你個 number 發出嚟喎，你俾人 hack 咗喎咁， 哦。 因為嗰陣時喺佔中嗰段時間就係咁樣去搞你咯。 哦， 同樣一樣啫嘛。而家啲科技咁用乜嘢啫？係咪啊？ 咁啊，冇人信嘅呢啲嘢。 唔係， 佢講到冇人信就得啦。 但係人哋唔識你啊嘛，人哋唔識你嘅底韻嘅時候咧，人哋咪即係佢。 即係 damage done。 damage done 啦。 damage done 嚇 ，damage 咧就今晚節目咧就不會 damage done 嘅，只有對香港咧，即係吳教授上嚟咧，對啲觀眾咧係即係令到佢個 horizon 係闊 ，horizon 係闊咗嘅， 希望有盡點面的 啊！佢提出嚟嘅嘢令我哋多層思考啊！原來係咁嘅，原來留落去咧係有咁嘅理由嘅，即係其實好冇面嘅，咁樣俾人啊！ 去到呢個位置，佢唔會計自己有冇面嘅啦。 唔係是中國冇面，中共冇面啊！咁樣俾人 冇辦法嘅， 都要係同一個人去喎，唔係低一級嘅人喎。 國外嘅中國人睇到啫，最大部分嗰十三億八九千萬嘅人係睇唔到咁啊！喺國內係睇唔到呢啲所有嘅討論嘅。 佢根本係封鎖咗消息，封鎖知識，唔知道即係大陸咧，要知道中美貿易戰嘅最新進展咧。 冇，一定要嚟香港。或者翻牆 咯，咁一般人係唔知道嘅。 唔知嘅。 啊，好，咁啊，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我哋有機會咧再請個吳教授上嚟咧， 係多謝邀請。 啊，指點啊，同我哋即係開我哋嘅盲塞。 唔好咁講。 OK， 拜拜。 拜拜。 作為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咧？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咧？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